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今天指挥调查局新竹市调查站搜索了新竹县文化局，也把现任文化局长李游龙带回调查。现年54岁的李游龙原为电视台主播，之后出任中央广播电台总台长。新竹县长杨文科去年当选之后，把他挖角到新竹县担任文化局长，兼任新闻发言人。初步了解，家住台北市的李游龙疑似利用职务之便，把公务车开回家，油费还有 ETC 过路费都报公账。检调单位接获贪渎检举，今天搜索了文化局，同时将李游龙、司机、秘书还有一名行政科员带回调查。目前四人都在新竹市调查站，案情有待厘清。台北市长柯文哲向媒体透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已经准备好9月17号以前登记参选总统，10月拜访美国总统川普。永龄基金会副执行长蔡静瑜今天证实，川普一直邀约郭台铭见面，只是时间一直谈不定，但会尽力安排过去一趟。蔡静瑜说，在川普眼中，郭台铭是位重要的朋友。威斯康星州投资计划明年5月完工，到时候两人也将一起剪彩。蔡静瑜还强调，郭台铭和白宫沟通不用透过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美问题郭台铭应该能够直接解决。至于柯文哲认为郭台铭是去向川普报告参选，蔡静瑜反问，台湾的选举关美国什么事？不需要报告，包括之前还说要向中共国台办报告，这种思考很奇怪，自己的总统大选为何自我矮化？不过蔡静瑜强调，郭柯双方沟通热络，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三人合作的大方向也没有改变。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接受专访时，媒体询问有没有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竞选总统副手的意愿。柯文哲当时回应思考一下，不过今天接受媒体联访时说，我要选就自己选，不然就是台北市长干到完。媒体追问认为郭台铭的副手应该符合哪些条件，柯文哲说，本省籍、南部人、女性、软性，特质好几个，就看几个符合，越多越好。永龄基金会副执行长蔡静瑜指出，郭台铭是个政治素人，缺乏政治历练，副手要找可以跟郭台铭互补的人，至于互补的是个性、性别或者是经历，他不清楚。目前郭台铭都是一个人处理副手人选。郭台铭在经济圈历练这么多年，寻找愿意为台湾付出的人应该不是难事。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9点，来到10756点，成交金额153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00点，涨幅2.43%，211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0点，涨幅1.05%，200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4点，涨幅1.49%，30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8点，涨幅1.73%，98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6点，265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3149点。阿罗哈客运2017年9月在国道冈山段自撞护栏，6死11伤。肇事的无心驾驶在车速高达102公里的状况下，低头翻找车内纸巾，抬头发现就快撞上前车，从最外侧往左急切内侧车道，以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6名乘客抛飞窗外摔死。最高法院今天维持一二审见解，依业务过失致死罪判处无性驾驶4年2个月有期徒刑定验。 日本京急线一列八节车厢的快速特急列车，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40，行经横滨市神奈川区一处平交道的时候，撞上闯入平交道的卡车。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卡车司机重伤，电车驾驶和乘客33人轻伤。报道指出，这辆快速特急列车好几节车厢出轨，尤其第一节车厢和卡车碰撞出轨倾斜，卡车夹在列车和围栏间拖行了一段距离，损坏情况相当严重。事故影响京急线川崎站与上大干站间双向停驶。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长浪急需信息，今天东半部含绿岛蓝雨，南部、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以及澎湖马祖都可能出现长浪。另外，东半部北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较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诶，すごい！ 日本关西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想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院，金版电车周游券通通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 摊开新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纪良，我的双眉原来原来是这样。蔡明佑全新创作大碟《变心记》，和乐音乐全面变形。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hase them anywhere.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A whole new world. A whole new world. 欢迎来到新的一天，下午的2:11，今天来到了9月5号，星期四。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星期四呢，哥哥妹妹有意思，以往我们的第二个小时会有妹妹爱漂亮的单元，不过今天会有一个漂亮的人来到现场。 他真的就是花美男，没错，哎 ，Yep， 嗯，然后我觉得大家已经从小一直听到他，现在他从2006年的时候出道发专辑，到现在隔了13年了，嗯，他是蔡敏佑，带着他的最新专辑，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那第一个小时呢，当然就是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同欢聊天啦，上班族543。 让我们一起来 happy 一下， happy 一下，尤其在台北的天气，就是今天跟昨天一样，今天的暴雨好像比昨天又更暴了， 更暴一点，然后所以开始有人说秋天来了， 也靠近中秋节了。然后今天呢，我还看到了朋友分享了一张照片在 LINE 上面，是一台轿车一台计程车直接往后面轿车这样插下去，然后那个轿车就变成一个45度角， 刹车不及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桥上还是哪里，看起来那个背景 塞爆哎！ 对啊，我就想说，哇，这大家天雨路滑，小心小心。 자주걷던그거리자주가던카페도모든게다꿈만같아졌어내게네기억만남아서잊고싶어널마주치때면아닌척감추는웃음만들어가네가했던말나밖에모른단그날기억하니너때문에후회하며살아것도없을텐데 네께서널아직까지도난너에게돌아가고싶은것같아나만이렇게아직도나만이렇게힘든거니너때문에아파하며살아 各位准备好拿起电话跟我们一起用很传统的方式聊聊天了吗？上班族543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今天的五四三，今天的五四三，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不是上班族，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的，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啊！ 你好，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 好，好像很久没有这种聊五四三的单元的感觉。 可能你很久没有听，会不会？ 有啊，我经常听，经常听，只是可能刚 好 我碰到打电话的时间都是讲一些。有主题的我就没不好意思， 就是没有真的到很废的五四三。 对对对，就是这种真的很纯聊天，完全没有任何主题的 纯聊就对了。 对对 对，那你今天要 跟我聊什么？然后因为至少两年没有打来了吧。 嗯， 我是亚瑟妈妈，大家好。 嗨亚瑟妈妈，今天你要跟我们讲什么？ 就闲聊嘛。然后这几天就是送我们家小老三去上幼稚园小班了， 嗯哼， 所以就是能够打电话进去闲聊， 也就是所有的孩子都上学都开学了。 孩子，对对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那暑假的时候你有带他们去哪里玩吗？ 嗯，就只有去淡水。 嗯， 对，因为我们家弟弟说他想去看台北101，所以就 啊， 然后带他去淡水。 就是对，看完去看完台北101之后就去淡水玩。 哦， 要不然没别的地方好去。嗯， 弟弟为什么 开车？ 嗯， 我在想说是不是坐红线直接从象山台北101站坐到底站。 没有，我因为带小孩一定会带很多有的没的，一定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哦，好的， 对， 好的，谢谢亚瑟妈妈， 谢谢， 拜拜， 拜拜。 02-3639955，今天的上班族543等待着你打电话进来闲聊一波。现在你在干嘛呢？忙吗？ 忙吗？聊聊吗？ 安安，大家安安， 可以讲电话吗？ 哎，对，以前其实在青春点点点，就是半夜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喂喂，因为我爸妈在，所以我不能讲太大声。 你看小朋友还会比较紧张， 对。 因为上班族你也不能这样大聊特聊，大家都打电话进来。 但其实同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在上班族的时候，这就是社会化，你知道吗？嗯、小时候大家明明知道爸妈就是被抓到会骂，嗯，还是要偷偷打。 所以即使老板知道我在讲电话会骂， 大家就不敢打了。你看，没有人打电话进来说， 我们就是被驯服的猛兽。 喂，我现在在上班，但我还是很想打电话，我跟你们讲，这样子。那等一下老板听到我突然挂掉， 你看，对，我们就被驯服了嘛，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要接要偷打电话的人吗？或者你到一半，你可以突然演在跟客户讲话啊？是那个，对，马上好，好。 02-3639955，上班族543在，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马克玛丽。 有。 我只是想要跟你们说，你们今天会那个晚上八点。嗯哼哼。对，就是上次录影的全家有智慧。 哇！你要提醒大家来看，是不是？ 对，今天晚上八点公视台语台，我们这边的频道是第14台，我不晓得其他听众的频道是哪一台。 哇！ 新北市是14台。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金斗侠丽呢？ 怎么称呼你呢？ 食品名字不是品，不是名字，不是 啊 房子， 不是名字，不是肠子， 不是是名字，不是房子。 名字，你叫名字 啊？ 食品是名字，不是房子。 这是什么？ 不是平数。 哦，食品。 对。 你叫食品， 不是名字，不是评述， 对 啊。 刚刚那段陷入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漩涡当中、啊，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跟我们一样在第一时间就 get 到吧。 我觉得以后呢，你可能先不用讲后面那个补充， 我叫食品就好， 你就讲我叫食品。 嗯， 哦对，因为都会想说是评述那个评，不是。 那你现在住的房子有几平呢？ 嗯，20。 哦， 不错。一个人吗？一个人住20平？ 不是， 跟家人一起。 对， 10平。 好像他的口气有点在变哎。 有默默就 对，你是不是有点想要学 Mickey？ 对 对， 不是呀、啊。 谢谢你，10平。 好，不客气。 拜拜， 拜拜。 10平的海岸线， 是1平的海岸线。0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尚恩。 尚恩呢？尚呢？尚恩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要讲的是，就是因为最近中秋节快到了、啊，然后就是收到厂商的月饼。 嗯。 然后呢，我今天打开的时候，发现每一颗都超过800大卡。 哇！一颗就800， 月饼真的是很嗨、 嗯， 很夸张。然后就我今天我的同事说，因为我们一人一半，然后每人吃400。 天哪，我今天早餐也是吃月饼，哎， 恭喜你已经获得一天三分之一的热量。 天哪，而且我吃完月饼以后觉得太甜，我觉得哦好像这样对身体不太健康，我就煮了一大碗的麦片吃，好像更不健康。 因为想说，因为我最近有在减肥，所以那个看到八碗大卡。 如果你最近在减肥的话，你连那半颗都不应该吃啊。 是， 可是难得一年一次， 那明年还会有啊。 是没错，就是想说， 尚恩，你知道这些都是你自己在找借口吗？什么一年一次？ 我没有。 你接得下来？端午节是不是一年一次？ 对啊。 圣诞节是不是一年一次？过年是不是一年一次？ 啊、 这都是要大吃特吃的。 哎，可是厂商是有在中秋节会送礼，他就不会。 接着下来都没有了吗？他就不会再送礼吗？ 对啊。 厂商好像就是过年跟中秋的，对。端午没有再送。 端午也有啊。 端午会送。 端午会送粽子礼盒啊。 因为端午节应该是公司送钱吧？ 哦， 对，没错啊，就是我今天看到就800大卡，就是很傻眼， 太可怕了。 好的，我今天要分享就这个喽， 谢谢你， 拜拜。 好，拜拜。 有时候你在吃之前啊，你仔细看那些热量分布，真的是蛮震惊的，因为我很爱喝。一家便利商店他们出的汤，然后我觉得汤都就是他那个没什么地雷，每一款我都蛮喜欢的，你知道那个钠含量，那个钠 在身体的中心呼喊肾脏， 人一天只能摄取多少那个啊？ 你说钠哦？ 对啊，他有好像一碗破千呢、欸。 哇、wow、 哦！我想说，我有看错那个数字吗？然后就好像印在1000多跟8900当中。明明当时的我是想喝1000多那个口味，但我想说，那我挑8900这个好了。 天哪！最近呢，我要开始看一本新的书，这本书呢就是叫做《精神益生菌》。 嗯， 然后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在讲说，你知道你想要喝的东西跟吃的东西，其实不是你想要吃的。 这不是那个林文馨教授来讲吗？ 其实就是你的肠道细菌，然后它透过你的身体的神经传导功能，然后它可能借由迷走神经或其他的那个部分，它传达到你的大脑。然后如果你真的吃到了它想要吃的东西，它就会释放出让你快乐的东西。 我要吃人。 你再给我用那种迷茫就是鏘鏘的眼神直盯着一个点试试看。 我是在看你的肉。我的迷走神经在呐喊，咬他咬他， 你有病、啊、 而且你今天要穿一个肉色的衣服，肉色配肉色，大块肉上面叠小块肉。 待ってね。 0236399555，2:28休息一下再回来。 间谍放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秋送礼要送， 要送就送最好的品玉芳。 九月十三日之前，先对燕窝买三送一，顶级观燕枕只要4380，燕窝即饮好运礼，超值价16800，三组只要3796。中秋送礼就送品玉方， 上网搜寻品玉方或洽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 性感女神李玉芬。最新单曲《相信你》，Believe in You， 全球降临。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黄炳翔。那就飞。 2:35，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2个小时，在这里陪伴着你。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啊！今天0223639955，上班族43，等待你的来电。Pretty boys could get Monday, I don't care could get Monday. Me and I done mad and where. 听得懂 Bianada， 对不起。 Bianada。 哎，这边我都听得懂哎。哦，因为是英文。嗨，你好。 喂， 你是？ 喂，哎，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谁？ 我是 Mocha。 Mocha。 Mocha。 Mocha。 对，就是上礼拜五有说我要去冲绳的那一个。 你要去冲绳还是去冲水？ 冲绳。 哦，冲绳哦。 就是临时买了机票就要出发，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感觉 哎，你现在在冲绳吗？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然后出发。 哦，星期六出发。 是的。 怎么样？冲绳会有大台风，对不对？ 因为强强不是延后回来吗？因为台风停飞啊。 哇哦！ 这样可以领那个旅游险啊。 哦，你说要加保旅游不便险，这样就是还至少可以获得理赔。 是的。 好的。 没有啦，已经没有领这个了。我想要讲那个543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买冲绳的机票，是因为我老婆她公司啊。来了一个新人，然后他就是才来没多久，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公司请了一个月的假。 哦，到职一个礼拜，然后请一个月的假，我真的很欣赏他。 可是怎么有办法请一个月的假？ 他为什么请一个月？ 他说他去美国。 啊， 对，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假。 不是，那为什么去美国？没有讲为什么，就是我要去美国。 也没有呢， 那 也没有讲。 老板也给他请。 对，我就是他们的日本社长也给他请这样子。 哇哦， 是的。然后老婆就很不爽，说：“那我要请两天。”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冲绳。 好小的生气哦！ 对，我说 新来了，给请个月，我要请两天。 对，啊，没办法，因为他们忙季到了，所以就没办法。请那么久这样子， 嗯，那这一个月 他是， 我说那个新人这一个月都请假，他应该就是没有薪水对吧？应该是这样吧。 对，没有，是没有的。 OK。 对， 好， 因为他们是日本旅游业，所以就会有忙季跟淡季这样。 日本旅游业的忙季是什么时候啊？ 他是东北那边的，他的忙季是4月跟10月。 四月是要赏。 我不知道就是四月排暑假的行程， 哦、 然后10月可能就排圣诞节跟过年的。 哦， 对对对， 了解，辛苦了， 谢谢， 再会了 ，Mocha， 好，谢谢哦， 拜拜。这首歌曲叫 Don't Make Me Laugh， 不要让我笑啊！0223639955，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是新北的小伞， 小伞， 对， 你好， 小伞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现在其实正在上班，然后我在从实验室回到办公室的路上打电话。 哇，这路上距离是多远？ 就大概是B1 到4楼的距离，我在走楼梯， 所以只要慢慢走就可以慢慢讲嘛。 对，没错。所以我现在，因为我刚才从 B1 的时候就开始打，我现在大概是走到2楼的时候， 只剩2楼了。 对，我想要分享的543是，最近我们公司有一个供应商，然后我们比较频繁的联络，可是他却会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属性或是署名的时候，后面会加 爱心， 比如说不是，他就会加什么叉叉妹妹这样 啊？ 比如说 她是女生哦， 没有，他是一个男生， 是 就感觉是个感觉是一个人夫 啊。 然后可是他却会就比如说我叫小伞，他就会说、啊、 小伞妹 妹，小伞 妹 妹，对对对对对， 哦， 小伞妹妹。 对，可是我就是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妥，就是因为我们私底下供应商都会跟我们加 LINE， 就是会比较方便联络。 对。 然后他不止在那个 LINE 上面会这样叫小伞妹妹， 嗯、 他连那个就是通信，就是那种 公 司的通， email、 对对 ，email，、嗯、他也都会讲小伞妹妹，然后让我觉得很尴尬。 但妹妹的写法是写口洋口洋，还是写女味女味？ 女味女味。 哦、 写口洋口洋会怎样？比较可爱吗？ 就更呛啊，更呛啊， 超呛啊！可是重点是那个信里面还有我的主管啊，什么什么都在，就很尴尬啊。 哈哈哈。 所以他也不是对你一堆，就是他的用字遣词，他就是会这样叫人。 对，我这我就不知道，只是我就觉得 他里面大家都看得到，不是吗？ 对啊，就是那个信里面，就是可能除了他自己的同事之外，也有我的主管这样。 好，那主管有开始叫你小伞妹妹了吗？ 嗯，主管是没有，主管就直接叫我本名这样。 哦哦哦哦， 就是我们之间，就是同事之间不太会叫那个什么，就什么妹妹啊或者什么 哥哥。 兄， 对， 欧巴。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供应商很怪，可是因为我最近有求于他，所以我也就只能忍受他这样的怪。 嗯，他是不是很期待你叫他一声大哥？ 应该不是吧？这样也太怪了吧！因为我都是直接也是，因为他都是英文名字嘛，所以我也都直接叫他英文名字。对 ，James 哥 ，James brother， James 哥。 我觉得，可是我像我就觉得那种什么 James 哥的那种哥，就是有一种尊，就是尊称你为哥。可是他叫那个妹妹，感觉不是在尊称你啊，就是感觉他只是想叫而已。 我就觉得听起来他好像只是想要拉近距离， 拉近彼此的关系，但是其实不妥。 对， 办公用语不可以这样子。 没错， 是的。 好， 好的， 就这样。嗯、 再见了，小伞妹妹。 再见， 拜拜， 拜拜。拉拉累0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Hello 还有玛丽 你好 你是谁 引领的还在想先生 还在想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那个旅行险那个啊 嘿嘿嘿 就是上个月的24号、我也是要去冲绳、结果就是因为南部我的那个机场在南高雄飞 是 啊，然后就是台风嘛，要、 啊、 延期、 啊。 延期的时候，他们那个旅行险我们也有买 啊，但是那个只要他在24小时就是之内通知你，就没事的， 就不赔了， 不赔。 哦， 是的，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是像我们想的说，有买就会有赔。结果那一天我就是我朋友就是隔天吧但是他们隔天过去我就放弃了我就想说台风那也觉得就 算了 算了啦也没有想说很想去啦那时候他说结果那时候就是 你也没有很想去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呢 被逼的啊老婆要去啊 不是是朋友一直约一直讲一直撸一直撸就想说好啊反正就几千块的那个廉价航空，哎，对对对，结果那一天我就想说这样去也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廉价航空给你们一天的时间退票而已，结果不到6小时，那个退票的那个就是因为那就是那一天就是天气延飞嘛，给你们6小时退票而已，6小时一过的时候网站就关起来，对，是的， 所以最后是怎样？就是。没办法退票的意思，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退、啊。然后旅行险也没有赔 啊。 哇， 对， 就买廉价航空就是要负担这种风险， 风险。 对对对，是的，是没有错。而且他们就是什么东西都要钱啊，在机上什么东西都要，还禁止外带那个饮料 哦。 就是你不能，你就是要吃。水应该是可以，可是你要吃东西就是不能吃。 哈 对，就是禁止外带。 你没有做过联航哦？ 我自己带面包，为什么那面包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吃？ 不行不行不行，他们禁止带外。 你要吃东 就是影城，你要吃东西就是吃我们影城卖的这样。 哪有这种的、啊嗯？ 真的是这样。 我跟你说，还是要看空姐要不要抓啦。啊、就是 对的， 你是这样是没错。你如果把你的面包什么放包包，就是吃一下吃一下这样子。哦、他有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 回来的时候会抓得很严重啊！回来的时候，因为去的时候还好，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控制那种飞机的那种重量，抓得会比较严重。 哈哈， 嗯，对，是这样。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您，拜 拜， 再见。 联航，我不能带自己东西吃。 你现在我真的是分不清你在给我演还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我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吃？ 因为联航你就是买一个空间坐在那边，你没有买你。吃东西饮食的权利， 没有没有饮食的权利，我的权利是要用付钱才能吃东西。 你要饮食的权利就是买我们机上食物吃，但是我依稀记得，我觉得水应该是可以，可是你说就是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小面包，为什么不能吃？我就是一个小三明治，为什么不能吃啊？就是他的规定就是写不行啊，你要吃就是买我的三明治，买我的小饼干，买我的洋芋片，买我的便当，买我的泡面， 太夸张了吧。 所以我就是刚刚说的、啊、遇过两种空姐啊，一种就是就让你吃，就是你不要吃得太 over， 你如果这边卡里卡里，那一定是被抓嘛。那有的是，就算我就是安安静静吃，我他也说不好意思、哦，我们这个你不能吃这些东西。 那我如果买那个包装哈、哦，跟他还在飞机上卖的包装一模模一样样。 你要做到这个地步的话，那我觉得你肯定会过吧。 他就来抓的时候说：“这我刚跟你买的、啊，你忘记啦、啊， 先生。” 干嘛？ 你没有跟我买， 我没有跟你买，那我可能跟另外那个买吧。我跟另外那个买的，你看这个包装一模一样啊。 你哪里生出来一模一样的包装啊？ 虾皮。今天的上班族有感觉被击倒了，大家都觉得什么？ 他可以请假、啊、 你们刚刚说我们被社会驯化了，没有，我们现在都要打电话给你们听听看， 站出来， 0223639955，来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老陈。 老陈你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上个礼拜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奇妙的事情。 奇妙是什么东西？ 奇妙 哦，奇妙的事情。 奇妙， 对，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是跟婴儿有关系。 哈哈哈。 那宝宝在要出院的出院前， 哈， 那个医疗院所都会帮他们验血型。 哈。 那验血型首先当然就会先询问爸爸妈妈他们各自的血型是什么，然后当告知爸妈孩子的血型是什么的时候，护士小姐就觉得奇怪，这个小孩的血型这个爸妈的血型不会生出这个血型的小孩。这时候问题就开始出来咯。对，然后首先我们大部分遇到的这种状况一定是有可能是爸爸自己描述自己的血型讲错了、 其实是爸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什么。 对，有时候都只是口头讲一下而已、好，那我们就先验爸爸的， 那就过。 爸爸的是没错啊。那 妈妈 谁？妈妈不会，因为要生产前，妈妈 妈妈一定是对的。男生比较有可能不知道。 对，那错在谁？错在这个小孩有可能不是爸爸的。 这时候妈妈就要跳出来说：“ 是不是报错啦？ 没有听过隔代遗传吗？” 这时候爸爸知道 哦 这个问题的时候， 啊、 就开始回病房吵了。 真的哎、欸， 这个吵的开头怎么吵啊？ 你生的小孩不是我的小孩，你 的 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是你的， 是你的，是我的。 对啊，所以家庭纠纷就开始浮出来了。 好 啊，之后怎么吵，我们都真的不知道，因为爸爸当下有说，有跟护士小姐说哪里可以验 DNA。对， 很激动，我要滴血认亲。 好，如果在一起了，你就是凶手。 超级没有常识的。 对，就回到刚刚在听最新一集马克信箱的时候，真的是要保护自己，要好好戴套。 OK， 好的，好的。 嗯 ，OK， 好，拜拜， 拜拜，老陈。 这太太这步有点险呐、 啊。这要怎么办啊？可是的确就不是啊。 会有太太就是彻底的装死吗？我不知道啊。 有没有可能啊？我们要穷尽就是所有科学可能解释的答案，譬如说有可能血液突变啊， 嗯， 对啊，因为人体细胞的确是会突变的啊。 所以我不知道啊。 对啊。 你干嘛凶我？我不知道。 那我们就好好验清楚来。如果真的不是的话，你好好说说你有没有跟我之外的男人发生关系？ 没有，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莫非我们的孩子是救世主？我知道我不够漂亮，没有爱情不会怎样。回家路上风景更强，嗨，欣赏我要有独特的眼光，欣赏我要有独特的眼光。最近呢，因为开始在看精神益生菌，所以就会发现其实人体实在太奥妙了。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被微生物跟细菌包围着嘛，然后他有说人体的基因当中呢，其实只有1%是纯的人类的基因，只有1%，只有1%，其他所有的东西就都是外来，有的路过什么，然后那混种混来混去，然后这些东西呢，他们就是每过24小时。他们常每 就是洗牌一次的感觉， 细菌病毒他们突变的那个速度很快，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有一句话这样说，每天都是一新的一天。譬如我们今天一开始放这个 A whole new world， 每天都是新的世界，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其实人体这个世界呢，你每天早上醒来，真的是有可能每天都是一个新的人。 剑歌金曲，摊开新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纪良。怪爱爱爱爱爱，我会可以放到你的偏爱，只要你说出来，只要你说出来，你该爱爱礼貌照顾自己写爱爱，上客观不清楚完美有你 现实本来就荒谬，练习讨好，练就好人的伎俩。蔡明佑变心再推荐伎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华宾士耀武扬威，优惠倒数，9月底前入主2018-19年式 E Class 及 S Class 指定车型，独享5年或50,000公里顶级保养套装，加码再送1年以示全险。欢迎预约赏车，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 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 MFM。You make me perfect.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地点 Network 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起你的声音，你的温柔，你的暖心，不再有阴影。那个夜里电话响起，传来熟悉的声音，不是关心，不是贪心，只想理清我们的关系。你说出心底话，要我别往心底放，把心如刀割，要我怎么能轻易忘。当我眼睛闭上，常常被你遗忘，我的真心早就不在你心上。也曾经你往自尊往心底藏，但现在我决定让你伤，别想不起，忘也忘不起，别想我放过你。像我曾经大胆的想象，把心如刀割，所有回忆化作沧桑。心里有多慌张，心魔就多狂妄。可自尊心让我不再走错方向，你真的够荒唐，全家都火葬场。所以现在我决定，让你伤也伤不起，忘也忘不起，别想我放过你。就配不上，不可承认，怎么可能为了灰姑娘，心眼睛被误伤，理智先被阻挡，但是伤也不该被你这种废物伤。但从来谁不 想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压轴演出，爵士新秀 Joey Alexander 即将来台献技，12岁荣获格莱美奖最佳爵士即兴独奏奖和最佳爵士演奏专辑双项提名。传奇大师 Herbie Hancock 和 Wynton Marsalis 一致提拔与推荐，这个夏天不能错过钢琴神童 Joey Alexander。 9月6日国家音乐厅，满足你的爵士好奇心。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nd Wanna。 特别最爱主打星田雅货，别想我放过你。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竹县文化局长、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阵营发言人蔡庆瑜的丈夫李游龙疑似把公务车开回家，油费和 ETC 过路费都报公账。检调单位今天搜索了新竹县文化局，也把李游龙带回厘清案情。郭台铭办公室发表声明，非涉及郭台铭事务，不予回应。至于蔡庆瑜到任以来表现备受各方好评，郭台铭特别表达完全信任蔡副执行长，未来也会继续倚重他的长才。台北市长柯文哲成立台湾民众党，市府秘书长张哲阳不仅为政党发起人之一，还内定接任党秘书长，可能退休之后上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不愿多谈，不过张哲阳证实，市长大约2个星期之前确实征询过他担任民众党秘书长的意愿，他也马上答应，过程中没有多想。至于上任时间，要看党的事情多不多，目前也还在内政部跑流程，最晚明年1月16号届龄退休之后上任。张哲阳说，党的秘书长跟市府秘书长还是不一样，他跟市长说，假设是个公司担任管理者，我认为我应该 OK， 选举的东西我没碰过，但投入新的领域也不错。张哲阳形容自己未来应该像是管家的角色，负责主持选举办公室的经营状况，目前办公室只有志工，未来正式人员进驻就会需要管理，他就担任这个角色。路透社今天报道，我南太平洋友邦所罗门评估外交关系的特别小组领导人、资深国会议员傅圭指出，如果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中方提议将在一定时期提供农村选区开发基金。另外一份预算文件也显示，台湾已经承诺2019到2020年提供所国850万美元，大约台币2亿6千万。傅圭指出，外交上可能转变，不过小组目前还没完成报告。我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强调，目前与所罗门关系稳定，但是也密切注意情势发展。事实上，所罗门从4月大选以来就积极评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上个月发布报告，澳洲、美国都担忧所罗门转向和中国建交，只要任何一个承认台湾的国家转变，都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放弃台湾。美国国务院8月21号批准售台66架 F-16V 战机，总额80亿美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特别条例，编列台币2500亿特别预算，采购66架战机、75具奇异公司发动机和其他系统。法案后续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鉴于中国对台威胁倍增，需要先进武器维护安全。国防部说明，草案条文6条，其中第4条明定新式战机采购所需经费上限2500亿，以特别方预算的方式编列，经费来源可以移用前年度岁计剩余，或者是举债办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36点，涨幅2.12%，成为210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200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7点，29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4点，97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6点，263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13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9点，指数10756点，成交金额1537亿。中秋节就快到了，一名台湾旅客今天从中国大陆搭机返台时，携带广式鲜肉 XGO 酱月饼，挨罚20万。关务署台北官指出，桃园机场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旅客携带含猪肉内馅的月饼入境受罚。今天这位女性旅客上午从南昌市搭乘东方航空班机返台的时候，选择了免申报柜台通关，结果海关人员在她的托运行李当中查到了广式鲜肉 XO 酱月饼0.356公斤，这也是9月1号至今的第6起。U18 世界杯棒球赛复赛第一天上演台韩大战，中华队7-2击退了地主韩国队，超级循环赛2胜1败，明天将与澳洲队交手。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加上对流发展旺盛，大台北、基隆、宜兰、南投、彰化、园林、嘉义、台南地区以及台中、高雄、屏东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呢已经来到了，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跟着他的超级幼鸟，跟他相游周蔡美佑。嗨 嗨， 我真的是从超级幼鸟之后就有一种跟你一种断片感耶。 什么叫为什么你喝醉了？ 就是我要回想跟你的过去啊，就从超级幼鸟之后是一片空白，然后我最后一句就是跟他的对话印象就是我们超级幼鸟遇见他，嗯，我觉得超级幼鸟很酷，嗯，就很好奇他的下一张专辑，然后他就故意卖关子说不能跟你讲，那就潇洒离开录音间。 哦，这是你关于蔡明又最鲜明的印象。 对对对， 哇塞，这午夜梦回的一个印象。 对，那因为那时候就很气，想说 到底下一张是怎样？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是私底下聊天，你也不肯透露一下，就是你到底下一张想做什么风格？因为你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已经有个计划要。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卖个关子。 然后不知不觉就隔这么久了， 欸，怎么那么多人在笑？ 因为超级幼鸟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哎， 欸， 7年前的事情。 但我其实中间还有出一张专辑。 对对对对，但中间那一次就没有遇到， 没有遇到，对 对, 對，嗯，就没有跟你聊天。 那发光的简讯就是那一张吗？ 发光的简讯是2010年的寂寞 好了，更早， 对，更早。 What？ 对， 所以我们中间那一张真的就是。 所以你自己也不确定，到底那一次在超级幼鸟宣传的时候，你的下一张布拉姆斯是已经有计划了还是没有？ 谁会在现在宣传就知道下一张要做什么？你告诉我有谁？ 孙盛希呀， 或是王若琳？ 那是因为他一年发两张啊，但我不是这个 tempo 啊。 哦，你就是是真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这样。 对啊，我是十年磨一剑的 tempo， 很慢很慢的蔡明佑， 磨到60岁才第六把剑， 才慢慢出来。 这次的最新专辑呢，叫做《变心计》。 对， 那一开始跟我们讲讲，就是整个专辑的概念好了，为什么会用《变心计》，还有整里面收的歌曲都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被你收进来？ 其实这次我找方向找很久，就是中间经历过一段低潮期，然后我不知道该往哪去。其实我也写了很多歌，在那个时间时期，就是我写了50多首，然后给公司听，他们都打枪。但明明歌曲就是很多元，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那打枪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我找不到方向，就是觉得我如果要继续做音乐，我要继续当歌手的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要有话要说啊，你不能只有音乐，不然就是做演奏专辑就好了。对，所以我就后来就是自己整理出一个很适合我的方向去，就是斯文的伎俩。其实这张专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我其实一直都给大家一个阳光的乖乖牌的暖男的形象， 善良的人。 对，可是 其实私底下很坏， 超坏，会打人。 对，没有，也不是这样， 会虐猫。 只是对，怎么会？猫咪这么可爱。嗯，好，我刚刚讲哪？反正就是再怎么乖的人，就还是会有一些心里面的不开心的地方，或者是负面的想法。那过去我其实都习惯用一个隐藏的方式，报喜不报忧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但我觉得年过30，好像有一些包袱可以放下来了，就不用再继续当一个笑面虎，我可以就是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所以这一次的主打歌就是后来就选《变心计》，就是走一个就是没关系啊，就是我就是看着你没有心这件事情，就是我是看你怎么样没有心下去啊，那样子。对。 刚刚说到，就是你一开始做了就50几首歌，然后那些歌是连词都有，还是就是你做出的曲子？ 那些歌是曲子先，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歌是原本有词，像《变心计》就是那个副歌就是直接被留下来的那个结构啦，就是原本是《变形计》，因为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卡夫卡的《变形计》，对，然后后来葛大为就是他是我这张专辑的歌词统筹，他就把这一个概念留下来这样。对， 那当初就是公司觉得说没有，就是你要有话说啊，那时候你教的那些 demo， 然后你说曲风非常非常的多元，然后公司会觉得说我要的不是能够看到你做多少的音乐，我要看到是 你到底有什么一个核心的东西让人觉得 你有没有中心思想 啊？ 对， 你有没有中心思想这句话，不是，如果我很脆弱的时候听到会有点受伤的感觉。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躲在谷底了吗？我这整个已经是粉身碎骨，还被再踹一脚，那肋骨再断一根。 那公司就只是给你这样说，我要看到你的中心思想，但是他们有想要帮忙你或是 没有？那就直接像这首 Never Look Back 一样，就是让我跑到那个悬崖边，然后直接把我踢下去那种。 但不能说，就是我想做，就是我就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我就可以驾驭很多种曲风啊，然后再找写词人帮我写词就好，这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要弄清楚你要往哪里去，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还丢了什么世界风啊，然后还有什么电音舞曲啊，然后爵士什么摇滚什么 都 丢，但是你知道。就像你要装潢一间房子一样，你买的房子，对， 我这边要波西米亚，那边要工业，然后 那这样子，人家要怎么就变展示屋 了？啊，我就是一个疯子啊！就是我一个疯子的状态，这样也不行嘛，因为也没有人好像会推一张这样的。 但我过去跟我的未来跟我的当下呈现出来的都不是一个疯子的样子。但我的音乐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就在那段时间我自己都把自己弄得很紧张，然后我就封闭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跟朋友出去喝， 很难约。 那可以， 所以这可能就是你断片，就是我都没有出来的原因， 就真的完全 消 失。 那可以说，就比如说我有这么多的曲风，然后那我每个都能做，我每个都做一张啊，可以吗？ 好累哦。 就如果这样很有自信的讲话，公司 当然可以啊， 应该可以嘛，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最后选到的这一张，如果要以类型分的话，其实会比较音乐剧音乐感多一些些的感觉， 剧场画面感多， 没错， 就是因为其实这次是由建奇老师领军， 对， 然后找来黄韵玲、小林老师、Peggy、许哲佩，然后林慧斌老师，然后我自己也有制作歌曲，然后加上反正我刚刚讲陈建奇嘛，对，他领军， 他一开始就有讲， 反正就都是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然后就呈现出很多画面不同的剧场的样子，然后尤其是建奇老师，他本来就是有在做剧场的人，我也因为在剧场跟他结识，所以就有我就很大胆的敢去做一些，比如说剧场的想象，对。 建奇老师手上到底有几个 case？ 对，有多少案子啊？ 最近访问专辑，每一个人好像都会提到建奇老师。 真的不用问，因为 你们要怎么 几乎每一张都会有建奇老师吧？ 就是、所有的创作人跟歌手，你们要怎么争夺建奇老师的时间啊？ 他没有在睡觉的啊， 好可怕哦！ 对啊，我知道是这样。他是这两年好像才开始有点在睡觉，睡个十分钟那种。 天哪！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变形记》。Oh oh oh, I'm so sorry， 玩具最后也会相救，我们的爱已经明。浪漫大雪很疗愈，你会有你的报应，无论如何跟我没有关系，欢迎你哭哭啼啼，让我享受你哭泣的眼睛，你当然不会变心，这是我的变形记，浪漫大雪很疗愈，你会有你的报应。听到这首歌曲《变形记》呢，然后就光听音乐就已经觉得蔡敏佑，你在这一首歌里面有没有跳 jazz 啊？有没有跳就是要马雷，对对，马雷蒙舞群那种拉开的那种。 我在这首歌，我的想象是跳方块舞 啊，对对对对对，类似那种， 有点那种老悲少的那种舞步。 所以呢，你有现在有几首歌是真的已经有编舞了吗？有编排了吗？ 没有啊，这张没有要跳舞啊。啊，你很想看我跳舞是不是？ 就直接可以看音乐剧的感觉，不用再去看向左走向右走。 刚刚真的是很音乐剧耶。 对啊， 对啊，刚刚的音乐其实因为是许哲佩 Peggy 的制作嘛，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魔法精灵，他真的是仙子来着， 也是一个心灵导师。 他是，而且他在制作过程当中送我两颗石头哦。然后我因为这两颗石头，就录音非常顺畅。 真的假的？ 真的，我跟你，我不是在吹嘘，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摸到他跟我说那个石头，就是让你的喉咙会打开，然后会舒缓。 等一下，你是握着那两颗石头录进录音间吗？ 对，一颗是喉咙的，一颗是专注力。哇哦！然后我就握着它，然后二十分钟过后再唱，我马上感觉到差别。 我马上私讯给那个 Peggy 老师，我也要石头， 真的。 那个石头要还他吗？ 不用，他就说送你，因为他说石头就是跟人就是缘分，然后他也没有要拿来卖什么的，他就是他会自己会感受它，然后看这颗石头适合谁，他会送给他。 所以是 太酷了吧？ 他拿到那两颗石头的时候，石头对他在喊Peggy要Peggy要这样吗？ 我怀疑他应该听得见这样的声音，他才会知道。 然后这个很玄耶， 这不玄，因为其实石头真的本来就是存在地球上很久很久了。然后他跟我说，其实每个石头它就是它有它的能量在，然后它是不会随便消失的。但是你使用它，你如果要重复的使用的话，你要净化它，然后就是你要把它放在就是听得到音乐的地方，他有传给我一个连接，然后就是一个原始的鼓在那边咚咚咚咚咚， 还有指定的音乐要给他听， 要给他听，我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净化方式，有一些是可能用水洗啊，或者是用布擦啊什么的。对啊，就是有各自石头的功效跟它要保存的方式，这样。 天哪，这太酷了吧！ 超酷的！ 你不要再来我家，对我家的紫水晶那边murmur些有的没有。 你也有紫水晶？ 有啊， 那真的有能量，就是水晶。 天哪！ 我也是遇到许哲佩老师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都去他家去对他家的紫水晶讲一些负面能量的话，然后所以你刚讲那个石头说就是老师说要用一些音乐，然后想说我一定要用一些很坏音乐攻击那两个， 好可怜的石头、 啊，对啊，好可怕哦，弄坏我家所有磁场。 所以你有信这个、哦？ 我其实没有信这个，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什么，你握着石头，然后喉咙就会打开， 认真 那个很夸张、欸， 那个是认真有完全的开。对， 不会是因为你某个，只是因为你现在有对你的意念相信了， 也有可能啊，就我可能哪边是卡住的，对对，但是那个潜意识就是因为我有做这件事情， 然后唱歌的时候要握着它， 就是握着或放在口袋里啊，哦、对啊，让它在你的身上，这样子能量就会开， 天哪，贴吧！现在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我们请蔡明佑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首是什么歌啊？哦，谁不想太多？ Yes. 我在，因为我没有在听背景音乐。好，谁不想太多是林建良帮我写词，然后我跟他是在办公室开会的时候，然后就是原本就有歌了，然后但是在想说这首词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因为林建良老师他也是天蝎座，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一些我在感情上面啊，就是会怎么样对待喜欢的人，或者是吃醋的状态会是什么。 他 啊，凌虐他不会啦， 天蝎不会吗？ 天蝎就是那种凌虐，不是肢体上的，是心灵上的，就是对，就是我有我的那个规则，然后很多事情我可以，但是对方不行， 那就双重标准嘛，讲那么多、哦， 对，就是天蝎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但是也很爱吃醋，所以谁不想太多就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每一段恋情里面，就是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状况，不开心的、开心的都有。然后，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想他。你想的越多的人，就注定会失去的越多。要讲的是这件事，对。 3:24，今天蔡明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的现场。如果呢有这个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跟蔡明佑说说话的话，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calling 专线0223639955，或者呢是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劲歌金曲，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You are somebody。 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 Who are killing it? But we figured you out. We all know now. We all got crow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 need to calm down. 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您事业大拼，您看遍大城风光，深知名宅之美，在万绿公园三辉双子星永和市中心16000平仁爱公园，钢谷双峙镇34层景观宅，月城无数，藏绿无双，三辉双子星，55至95平，02-8969-8888。 恭喜上榜！ 不再投履历，寻找面试机会，现在就开始准备地方特考。9月10号报名，12月14招考。TKB 电类、机械类、行政类课程，10月全新开课。短期上榜，地方特考准备就找 TKB。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 Kirky 纪怡琳，我找来我的好朋友 Sam Lin 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梦。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我是歌手郑音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听听是不是一个气势磅礴的音乐巨作呢？这次呢，蔡明佑带来的最新专辑第六张全新创作大碟《变形记》，然后呢，一开场其实就是这个 intro， 然后是由接着下来的这首歌所延伸出来的，所以编曲老师就帮你直接延伸出了这一段前奏嘛。 对，没错，是建奇老师的旷世巨作，然后他找了很多很厉害的弦乐老师一起完成，然后那个编曲老师也是一个算是新的电影配乐，然后很厉害。嗯， 当初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你脑中的画面印象是什么？还有你本来想要写什么？ 我本来其实因为在低潮期写的歌，然后我一直出不来，所以我就是在副歌一个呐喊，就是那个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里是什么鬼地方，没有抱，没有家，不是没有猫。因为刚玛丽跟我讲说，哎、欸，你有一首歌就是有讲到猫的， 对， 就说没有猫你很难过吗？然后他就说 没有，是其实这个前情提要应该是蔡明又突然他先天外飞来一笔说，你有养猫吗？ 对 对对，然后因为蔡明又最近就是养猫这样子，好，然后 玛丽就说：“你有一首歌有在讲猫啊？” 我说：“哪有新专辑吗？” 我就说：“对啊，新专辑啊。” 我还来不及，因为我才刚养猫。 对啊。 然后我一看那个词，原来不是没有猫，是没拥抱。 而且你一开始听得更夸张， 他唱，我以为他在唱没有 包。 我想说，哇， 蔡明佑真的是哇，很走心哎。 赚多少钱 ？LV 包不见是可以写进来啊，这跟他风格不太一样啊。 我也很希望就是啊、哦，下张专辑不然写一下好了、就是， 真正的黑暗面， 真正的黑暗面，没有包没有家。 我们为什么又聊到这边来啊？ 一开始在讲说这首歌，就是他那时候很低潮，很、 哦、找不出来。對 这首歌不是写包，也不是写猫，是在写人为了生存，或者是人在一个状态里，有时候得要假装，要装一个样子，然后装到最后其实是会崩溃的，就是所以到了副歌，我其实有一个情绪的发泄， 宣泄， 没拥抱，这里什么鬼地方？没拥抱，没有家，对，怎么做才能不会被流放？这样 呐喊， 对对对。 那最后你现在我们听到专辑出来，当然就是你已经从那个低谷走过了嘛。 对，我现在正在一个算是中继站，稍微休息一下宣传。 是往上的中继站吗？ 对，我希望可以继续往上，希望不是抵达一个平原这样。对， 那你有印象你是就是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开始往下，然后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天啊，这困在里面真的很难过？ 什么时候开始让我觉得往下、啊我跟你讲，每次发片完就开始走下坡， 是因为没有工作是不是？ 就是还是有工作，零零星星的。但是因为你知道， 因为发片有宣传，然后也许这些宣传可能不是有钱，可是有事让你忙。 其实以前会觉得发片好烦哦，好忙哦，要一直宣传专辑。但现在会觉得哇，发片真的好好玩哦，我可以跟好多人聊天哦， 好开心哦， 我终于可以走出来，让人聊聊天这样子。对，会有这种心情。 一发片结束以后，这些东西就自己的时间突然变多的时候，会有点慌。 对，因为我不是一个真的会自己会去找很多事情来做的人。对，所以就在那段时期，就是会突然失重，就可能有点像退休老师对，但是现在会想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会充满那个冲劲，就是想说，哎、欸，那我还要不要再学一个新的什么东西？对，我蛮推荐，就是当 有闲的时候去学东西， 找一个跟你平常没有做，就跟你的工作完全无关的事情去。当成一个秘密计划，然后去进行，我觉得蛮好的。 既然讲到这边，当然就要问啊，你学了什么？ 我学了什么？我那阵子我有试着要做菜哦，但还是失败，就还是很难吃那种。但是至少我试着做了，而且我还请教那个娃娃魏如萱，因为他也很爱做菜，我还跟他要食谱什么的。 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借由食物来，希望借由做菜跟食物来疗愈自己的身心， 分散一下那个寂寞空虚觉得冷。这件事 我决定放手一搏，唱自己的故事还不算太迟，这里到底什么地方，没空气没有光，所有人戴着面看着笑话，我就这样假装武装伪装用力装，这里是什么鬼地方，没拥抱没有家，怎么做才不会被现实流放，被遗忘只好不停地装，这里到底什么地方。 这张专辑呢，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听过蔡明佑的亲身导聆以后再来听，会 一个脑读的概念， 会特别特别有感觉跟画面感。 为什么？ 就是本来你听音乐你会有自己的想象，可是你听到了蔡明佑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时候，那个画面会更具象一点。像现在我听到，我就是 你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写，对不对？ 对，然后就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脸在谷底里面大喊 大喊，那 这是什么鬼地方的那种？ 真的还好有我导聆，不然这变成一首跟猫有关的歌。 对啊。 在专辑的曲目编排上面，从一开始就是给你一个由庄延伸出来的编曲，然后弦乐，然后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庄听完了以后呢，给的是变心计，讲的是在爱情里面的，是你被伤害的部分，还是你伤害别人的部分呢？ 其实都可以带入，但是听起来应该是我被伤害的部分。我因为被伤害才会有醋劲大发，所以就是让我好好，就我很希望看到你哭哭啼啼，让我享受影后级的演技，类似这一种比较腹黑的一些语法。对。 那实际上就是你觉得要多久才能走出一段情伤呢？ 我其实没有被情伤过， 哎呦， 我真的没有情伤过， 哎呦， 认真， 都是你甩人， 都是我给人家情， 都是你是给人重伤害，对不对？ 对不起啊，哎，为什么要对不起啊？奇怪，我没有伤人家， 从来没情伤过的男人蔡明勇， 听起来很坏， 很帅， 我真的没有啊，因为我就之前在。因为变心嘛，一定会被记者问到说：“那你有没有变心的经验？” 对对对。 然后我真的东想西想，我只能告诉你说，我只有变过人家心，我没有被变心。因为我的恋情真的是也真的太少了。这是第一个主因。然后第二个就是，就算我可能要提分手，我一定会抢着提分手的那个。 哦，你很怕被人家先分手？ 我会怕被人家分手。 这个人 天蝎座那么爱面子， 真的哎。 那你面对你分手别人的时候，对方那个痛苦，你的态度会是？ 我真的蛮不好意思的，因为有一个故事是，就真实发生，是我就他就打给我说他雷惨，就他骑车雷惨，然后现在人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只是要告诉我这件事，但是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来看我 啊？ 但是我只有很冷静跟他 说：“ 哎、欸， 你保重， 对 你保重啊，就是你对啊，你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那时候是已经分手了。 对啊，已经分手了。 I totally get it， 然后 就完全了解。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怎么会这么冷血无情？但是如果再让我给我一次机会， 还是会这样做， 还是会这样做。因为天蝎座真的分手以后，真的以后别做朋友那 些。但是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应该就是不会再， 他就心就死了， 对啊， 碎了这样。但我觉得，因为好，对方是天蝎，我觉得他应该也会理解， 是吗？ 我觉得 没 有 没有，被伤的时候不会理解，直到他有下一个可以这样对的人，他才会理解 哦。 就当那个，因为其实关系当中还是有。我喜欢你比较多跟你喜欢我比较多的差别嘛，对，所以就是这一段关系可能是我被甩了，然后我受伤了，我也是天蝎嘛，然后我受伤了，然后可是当下一段关系出现了一个我比较占上风的，然后我知道对方爱我比较多，然后我甩人家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会想到说啊，原来以前蔡明勇这样对我 是这样的感觉， 是那个感觉啊。 哦，那这我真的经验太少了。觉得对手 要直到这个时候才会知道， 了解了解。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天真的蝎》，然后其实呢，在专辑的继续下去啊，会来到了独占。在独占当中呢，这边看到了专辑的资料说，蔡明佑原本想要把它设定为一个就很甜的那一种婚礼歌曲， 对， 结果词统筹葛大为老师 就把它变成一首算是心狠手辣的歌， 而且。身为那个音乐系的好学生，要不要就介绍一下前面的这一首 前奏吗？ 对， 其实它也算是古典音乐，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编曲老师也是帮我加进去，是编曲老师帮我加 的， 因为那个制作人是小英老师，其实中间那个跟编曲的过程我没有参与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有听上一张专辑，我想我可以， 对， 所以也把那个离别曲的延续延续到这张来，其实编曲是温奕哲，然后他钢琴弹得非常的好， 是， 然后我听他的钢琴就觉得，就是很古典，很适合我，对啊， 因为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因为我不知道就是编曲的程度，就是这个前奏是不是你的 ID，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想说蔡明勇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他说一直用他，对不对， 一直用狂用这样子 但我觉得因为他有做一些改编，他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至少好像有个延续在里面， 改成了就是原本想要甜蜜的，本来想要甜蜜的歌，然后当词整个换掉，然后编曲换掉之后，然后插在， 你知道葛大他只有改后面两句哦，他 就完全不一样， 是那些什么这都是我写的，人海中终于却这个是他写的，前面这辈子我只属于你，所以就算风吹雨淋，那些前面都是我 誓言的部分，就感觉哦很适合婚礼这样子， 对，然后后面他就改两句，然后整个就整首歌 翻盘 崩坏， 不是崩坏崩溃泪崩， 我们来听听这首独占， 幸福张开了，呼吸的方式都跟着变了，带着你去见朋友，他们都说好了，不安定的我现在才对了，是这样的吧， 风吹雨淋，可是没有想到最后我看到了你，你让我连心酸都被你独占了， 对，看到你在人海中有了那个他，也吻了那个他， QQ 然后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是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很多很多画面，然后就给我很多触发的一首歌，也刚好接在就是刚刚独占那个风吹雨淋的下一首歌。通常呢，就是有一个工具被创造出来，它是一定有一个目的，椅子被创造出来是要给人坐的，雨伞被创造出来是要就是让人撑伞的，可是却有一把伞它从来没有被雨淋过，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酷哎、欸！ 你知道他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 因为我之前演那个向左走向右走，然后他就是有一个道具，很重要的道具就是伞。 对， 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在侧台，就他已经在开场已经用完他了，他就被放在旁边挂着。 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他，然后我就想，好可怜的一把伞哦，就突然想说他没有淋过雨耶，然后他没有真正发挥到他的功能。 对 对，就是他被创造出来是应该有他的功用的，可是也不能说他没有创造发挥的功能， 他有发挥他的表演功能，可是他的真正 的 功能 同类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对，换一种角度，就是我觉得这个 ID 可以用好多好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嗯，对，你可以把它想成哦，可是他是最特别的那一把，因为他从来不需要， 从来不需要 淋雨， 淋雨。 但你又再换一个比较难过的角度想说，他从来不知道雨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辛苦过， 所以他也没有从来没有被伤害过，是一样的啊。 对， 这是很特别的，对不 对？ 对 啊。 但其实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不自由是自由，自由是不自由。哎，我刚刚有讲什么？不自由是自由的强烈渴望。嗯，对啊，不自由是自由的强烈渴望。对啊，嗯嗯嗯。所以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自由，是因为我不自由，所以才会有那个渴望。然后，其实我对照到我自己的，就是舞台上的演出的人，其实我就觉得有时候你会想要。你在台上光鲜亮丽，可是你在台下可能没有这么的开心，可是别人不知道。嗯，对啊，就是有时候也会想要飞出窗外去，就是看看星空之类的，然后会希望有一个带领我的角色。那就是那个对照，就好像是我是拿带着那把伞走出剧场的那个人。嗯，对，我带他去，好，我带你去淋雨咯，带你去看看星空咯，这样子。 对。就是 很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很多触发的一首歌，就叫伞。 来吧，这里有你想要的满天星光。出发。 我本来想要继续聊下去，可是刚刚一抬头看到时间，我想 吓到， 我吓到。 9月28号，我会在华山的 Legacy 晚上的7:30有《变心记》的全新专场的演唱会， yes.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那一天会有很多新歌的演唱跟不同的好莱坞式的歌曲的安排，所以一定会很好玩。不管你那一天就是。你可能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你空着的话，就欢迎你 来 一起来玩。然后 9月28号的晚上7:00在华山， 对，然后可以上宽宏的售票系统，或者是和乐官网，或者是我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想要就是知道更多蔡明佑的话呢，就搜寻蔡明佑，明呢是上面一个 日， 对，上面一个日，下 面 一个文，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非常感谢蔡明佑带来你的第六张全新创作大碟《变心记》， 谢谢。 自弹自唱，词曲全创作，从街头唱到你心里。现在起就听黄言说。 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 黄言创作专辑《黄言说》，感动好歌，偷时间的人，不怕时间被偷走。黄言用音乐为我们记录美好生活。 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显得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 说心事的女孩，黄言，现在起就听黄言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中秋连假出去玩。 开车赏月该走哪条路啊？ 当然是走安全这条路。九月底前回Toyota享免费安全检查，廉价出游最安心。 哇，回原厂换轮胎只要73折起，还有更多商品优惠哦。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提供尾牛打给来哦！ 中秋节听有奇田来讲股。 有奇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奇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奇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们是 CTO。 Buzz, buzz, line is busy every time that I phone. Buzz, he's the longest talker I've ever known. Buzz, buzz, I've been trying hard to reach him all day. Buzz, when I get him, I forgot what to say. Should I call the operator? Is the number that he gave me my own? Buzz, buzz, I've been sitting here and dialing all day. Buzz, got to get him and there must be a way. Buzz, buzz, if you heard the way he begged me to call. Buzz, you could never understand it at all.When I met him, he was quiet, but now he's learned to talk. Buzz, buzz,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Can't stand it anymore. Buzz, buzz, I've decided that this romance is through. Can it be true that it is ringing? I can't believe it. Wait till I say hello. Hello， 刚刚听到的就是 The Telephone Song， 现在就是要邀请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啦，因为我们要送好康的出道七年要推出第三张专辑第三个愿望的小男孩乐团，九月二十八号 九月二十八号真的太多事情了， 天哪，这强碰哎！九月二十八号的晚上7:30是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堂举办这个小男孩第三个愿望的演唱会，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呢，说出通关密语第三个愿望，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演唱会的入场券2张哦。同时呢，现在时间是3:53，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的哥哥妹妹有一次再会喽，拜拜。